果的普罗旺斯，让我们一起驰骋北疆，漫步薰衣草花海，在草原上点篝火烤全羊，和1039俱乐部一起体验恣意畅快的游牧生活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。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，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，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，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。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，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，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，莉迪亚竟然消失了，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，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。长篇科幻悬疑小说《超界诡异时空》，作者赫尔穆斯，演播陈光，欢迎收听。 上集当中，伊格洛夫突然赶到，给陈宇他们解了围，但是在清理尸体的时候，王腾却发现了一些端倪。那些警察此刻正将散落在周围的尸体搬到一起，其中有一名警察正在数着尸体的数量。 啊，见鬼！ 王腾看见那个警察在数尸体，表情有些痛苦地转过了身，咬着牙不愿意再多看一眼。陈宇和艾琳娜都发现了，他们知道王腾的心里一定藏着什么事情，但眼下的情况也不允许他们多问些什么。整座托尔斯泰庄园已经是千疮百孔，但是这也不能阻止他们继续查下去。剩余的警员留在那里处理尸体，伊格洛夫带着他们上了车，在夜幕之下朝着警局驶去。 既然我确定了你们的身份，我也告诉你们，我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特工，也就是前克格勃。 伊格洛夫说道， 我接到上面的任务，一直在调查这里的前行者，这次真是多亏了你们。 你的上司是谁啊？ 陈宇问。现任的上司我不能说，前任的上司我想在你们的宇宙中应该也是个名人，他现在已经退休了。 是谁啊？ 曾经的俄罗斯总统，一位被誉为能与彼得大帝相媲美的政治强人。在他不当总统之后， EIPU3 开始发动对周围宇宙的入侵，时空安全局成立时，他在这里建立了驿站，配合时空安全局的工作。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也派出一队人马到驿站里工作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 肖恩笑着说， 抱歉啊，我们之前也把你当成了前行者。伊格洛夫笑了笑，哼，小姐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我这里有绷带，你先包扎一下。 谢谢，已经不流血了，应该没什么大碍。艾琳娜说着接过了绷带。伊格洛夫先生，这样的驿站还有吗？ 陈宇问。 伊格洛夫又变得严肃起来，他说道， 有的， 但不是所有地方我都知道。你们到了一个地方，自然会有人接应你们。其实今天夜里我们救你们脱困，也是冒着被发现的危险。因为刚才如果一旦有一个前行者逃脱，那我就危险了。所以你们明天离开莫斯科之后，就当这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，对谁都不要说一个字。几个人见伊格洛夫如此不苟言笑，就知道此事非同小可。他们回到警局，伊格洛夫带他们去了档案室。原来还是在这儿啊，王腾说道。是，伊格洛夫回答。你让我们做诱饵，绕了这么一大圈，害得我们差点死在那儿。李耀杰看着艾琳娜受伤的手臂，他对伊格洛夫的这个行为感到恼火不已。恕我直言，如果这点考验你们都无法通过，你们也就不可能查出前行者背后的头目，你们也就不配做时空安全局的特工。何况为了诱捕这群前行者，我们的托尔斯泰庄园也毁掉了。伊格洛夫以同样强硬的态度说着。李耀杰拳头紧握，他看着艾琳娜的伤，恨不得将这个伊格洛夫打倒在地。伊格洛夫也毫不示弱，昂着头看着李耀杰。艾琳娜拉着李耀杰的手说，你别这样，我没事。李耀杰瞪了伊格洛夫一眼，转而望向艾琳娜那条受伤的手臂。艾琳娜微笑着说，放松一点，没什么事。你还是早一点把卷宗交给我们比较好，伊格洛夫先生。王腾说，我感觉之前莱斯利先生也是利用了我们，把一直藏在他家附近的那几个前行者给收拾了。是啊，你别看他是个和蔼的德鲁伊教徒，肚子里其实全都是阴谋诡计，伊格洛夫说道。不过对付前行者就需要这样的人，而且你们几个人的确很厉害，在一个被包围的房子里还能坚持那么久。我劝你还是别说了，毕竟谁当诱饵都不舒服。李耀杰刚才想揍你，被我拦下来了，但我不会一直拦着他的。艾琳娜说着，伊格洛夫有些尴尬地笑了笑，没有说什么，转身打开其中一个柜子，里面放着一摞档案。但是伊格洛夫并没有去拿那些档案，而是把旁边一支非常不起眼的圆珠笔拿了出来。几个人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只见他将圆珠笔拧开，取出了里面的笔管。档案就在这个笔管里，伊格洛夫说，这里面有根头发，我们为了保密，将所有的档案都用纳米技术刻写在了一根头发上。那我们怎么去看？陈宇问。我只需要凶手和被害者的 DNA 鉴定报告，其余的无所谓。这很简单，你们等一会儿。伊格洛夫说着，从另一个柜子里拿出了显微镜，说道，你们自己看吧，需要什么就抄下来。他们将那根细细的头发放在显微镜下，透过镜片看见头发上的确刻着卷宗的内容。艾琳娜将案发时间以及被害人和凶手的 DNA 鉴定分别抄了下来，交给了陈宇。陈宇拿出他之前罗列的那张表，在上面做了一些只有他自己才能看得懂的标记。伊格洛夫说道，这是很重要的档案，所以都有复制品藏在不同的地方，这样做也是为了让前行者的人无从下手。他们三番四次想要找到这些档案，但他们哪能想到档案就藏在这儿。你放心吧，我们会将这个秘密带在身上，绝不会泄露。陈宇说着，伊格洛夫先生，能帮我们订一张飞往中国南同城的机票吗？我马上就得走。好，我帮你们办，你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会儿。此刻已经是后半夜了，他们早已经筋疲力尽， 就在警察局里小睡了起来。伊格洛夫给他们订好了机票之后，开车将他们送往机场。大约凌晨五点左右，飞机起飞，他们就在飞机上睡着了。倒计时268天，在飞机上的几个小时，他们都沉沉睡下。各地的时差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，因为他们自身的时间已经开始混乱。下午，他们抵达了中国南通城，然而这里的南通城也出乎他们的意料。大街上人口密集，到处都是像庙会，只是这里的人脸上的表情几乎比他们头顶的天空还要灰暗。这并不是某种情绪上的哀伤，反而更像一种麻木的晦暗。街边的脏乱蔓延无尽，那些店铺看起来更像是路边的公厕。他们走在大街上就能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，这是灰尘和烟雾的味道。陈宇说，不用问也知道这里的情况和前行者组织脱不了干系，也许这里的我已经死了。他们在人群的推搡和喧闹中好不容易来到一条稍微清静一点的大街，就连陈宇也认不清这里究竟是哪条街了。看起来在 EIPU6 中，东方受到的影响要大过西方啊，肖恩说道。现在有个问题啊，我们在这里找到我们需要的答案之后，该怎么离开 EIPU6？ 难道要根据汉斯先生的安排还要再飞往列支敦士登？这中间又要消耗不少时间吧。哎呀，先问了再说吧，附近应该有公安局，我们打听一下。王腾不耐烦地说着。他们穿过人群找到了最近的一个公安局，陈宇向这里的公安人员询问了关于当年江天佐被害的事情，而巧合的是他们找到的这名公安竟然是陈宇在 EIPU1 的好朋友刘凯，只不过他已经老了很多。陈宇几度想要和他去打个招呼，可很显然这里的刘凯根本就不认识陈宇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科幻悬疑推理小说《超界诡异时空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刘凯问：“你们是时空安全局的人？”“是，在 EIPU1 中，那儿的刘凯和我是好朋友。”“是吗？”刘凯听了，只是冷笑一声，说：“哼，不过这种与老朋友见面的错觉，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克制一下。我可不认识你。”刘凯的语调显得很冷淡，这让陈宇也感到有些尴尬。艾琳娜几人出示了时空安全局的证件，刘凯看过之后才说：“江天佐被害，我们采集到的嫌疑人的指纹，是一个名叫拉尔夫·克莱的英国人的指纹。但那个英国人也死了，这个案子到现在也是个无头命案。”艾琳娜问：“你们这里有两个人的 DNA 鉴定吗？”“有的，不过你们得等一会儿。”说着刘警官去了里面的档案室，他们就在外面等着，可是过了五分钟依旧没有人出来，又过了十分钟还是没有人出来。“糟糕啊！”王腾说道，“这个刘凯这么轻易去哪？结果到现在也没出来，大家要小心。”艾琳娜这时把食指放在唇边，低声说道：“你们听，外面好像安静了。”他们于是走出公安局。眼前的一幕让他们呆住了，因为整条街道上竟然一个人都没有。刚才还像是在逛庙会一样，转眼就如同一座死城，了无生气。只看见略显暗淡的日光从偏西的天空中照射下来，一道道黑影缓缓拉长，恍如鬼魅般阴森可怖。他们五个人驻足良久，却没有一个人开口。 南同城此刻仿佛变成了一座陵墓。 你们谁看明白了？ 王腾打破了沉寂，第一个开口问道。 我记得在我们 EIPO1 那里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，英国的拉尔夫克莱被害之前，英国的巨石阵突然消失了一阵，后来又回来了。 陈宇说，你们留在这儿，王腾你和我再回公安局看看。 他们此刻也顾不上擅闯公安局的罪名，大步来到后厅，一脚将门踹开，里面却空无一人。 先不要管这些人去哪儿了，还是先找到档案再说。 陈宇说着，将储存档案的柜子打开，开始在里面一件件地翻找起来。 说实话，你觉得如果这帮人凭空消失，那我们要找的那份档案还会在这里吗？ 王腾在一旁问，手里摆弄着一顶警帽。 真见鬼，这里没有科学家，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现象，但还是得找一下，万一有线索呢， 我们也能及时离开这里，返回烈士敦士登啊。 可是两个人翻找一圈下来，也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，就知道是找不到了，只能放弃。 咱们在飞机上也没吃饭，到现在午饭还没吃呢。 王腾在一旁抱怨。 陈宇冷笑一声说道，我知道你不吃饭是不行的，走，最起码我们在这里吃饭不用花钱了。 几个人就离开了公安局，在附近找到一家超市。当所有人都消失的时候，超市的门并没有关，他们随意拿了些食物就当午饭了。随后进了路边一家茶餐厅，几个人坐在里面一边吃一边讨论。艾琳娜问，到处都找过了吗？ 是啊，我们还强行打开了公安局的电脑，把所有档案都调了出来，但是没有搜索到任何关于江天佐被害的记录。 这个空城计倒是比诸葛亮玩的还厉害，让我们毫无头绪，进退两难。 肖恩拿了一瓶白酒，一边倒酒一边说， 其实这里的事情我们也知道的差不多了，即便没有指纹和 DNA 的鉴定报告，也基本上能断定是怎么回事。现在我们得想办法离开这里。哎，你们军情六处允许特工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喝酒吗？ 王腾忍不住问。 管他呢， 肖恩说着喝了一小口。艾琳娜看了肖恩一眼，叹了口气。 陈宇，你需要每一个人的 DNA 信息吗？ 虽然在 EIPO1 中我已经获得了江天佐的信息，但是还是确定一下比较好。不过要是实在找不到的话，也只能这样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想办法离开这里。如果这里也有个世界公司，我们或许就不用再返回烈之敦士登了。 陈宇说， 只是你们刚才说的。 先生，请问你要点点什么？ 一个声音突然出现，五个人几乎同时被吓了一跳，转头一看，外面此时已恢复到他们出道时看到的车水马龙、人头攒动的景象。站在他们面前的是这家餐馆的服务员，他穿着服务生的衣服，非常礼貌地看着他们几个人，手里拿着一份菜单和笔。 你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王腾大声问，你们刚才都去哪儿了？ 服务员愣住了，他似乎的确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只是微笑地说道， 先生，我们一直都在这里，请问你们要点点什么？ 来三笼小笼包。你们要喝点什么呀？ 你刚才没吃饱啊？ 陈宇皱着眉头问。 那点破面包管什么用啊？哎，赶紧的，你们要点点什么呀？ 水就行了。 服务员看着肖恩说道。 对不起先生，您这瓶酒是126块。